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阴转晴，偏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20%。总的来看，今天夜间能见度略有转差，对出行影响并不大。明天午后天空将会放晴，能见度可达到10公里以上，是一个位的交通出行。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点30分，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还是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们大家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的集锦。那为此呢，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大搜家的郑鑫。你好， 高燕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同样也是来自大搜家朱小晨。你好， 高燕好，大家好。 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节目呢是每天下午的2点半到3点半的直播时间。那如果很多朋友没有来及听的话呢，大家可以晚上的7点到8点啊，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8点可以听一下我们的重播的时段。另外呢，我们每天呢也会给大家一个福利哈，就是只要您有房产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把您的姓名还有您的手机号啊，一起通过公众号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我们会请专业的律师朋友来给大家打电话啊，大家呢可以来现场的这个咨询一下。另外呢，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这种疑问的话，随时哈，虽然说我们节目时间只有1个小时，但是其他的时间大家都可以通过公众号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我们看到了以后呢会及时的来给大家来回复。好吧，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我们大家留下来的一些问题。第一道问题啊，这位朋友呢想问一下，说我是朝阳区的集体户口，想在朝阳买一个房子落户，首付呢100万以内，远点没有关系，自己不住啊，请问有什么推荐吗？ 这个首付100万以内，如果是这个首套贷款呢，可以贷到6.5成差不多，所以说呢能买一个总价大概就是250-60万的这样的房子。那如果在朝阳这个地儿买，朝阳区虽然大哈，但是房价落差也比较大，像比较贵的几个地儿，像朝阳公园、三里屯跟东大桥区都比较贵，达到了最起码都8万以上，那这个区肯定选择不了了，那肯定可以选择一些相对比较便宜的，就比如双桥，机场二高速东边，然后18里店，这三个区域呢，也就4.2万到4.4万之间，可以在这三个地儿做一下选择。 那也就是说，大家其实可以在这个东部的区域去找一找，对吧？ 大概 东部会多一点。 对， 是吧？ 就是5环到6环之间，像什么双桥啊、机场二高速东这块儿，稍微来说虽然 他自己也不住嘛、 嗯、 那这边配套虽然欠缺点，但是这个价钱能买着。 嗯，而且其实啊，大家可以现在找一找啊，因为之前因为这个限购的原因嘛、 嗯、 可能有些地方也是降价了，真的有人在东五环啊边上能找到一些4万多5万的房子。 对 啊， 对， 所以还是挺值，而且那边配套也很不错。 嗯 啊，完全没有问题，可以找一点小一点的。 对， 对吧， 对，居室面积没有什么要求的话，比如去长营， 嗯， 还有就是劲松农光南里那边， 嗯， 或者是朝阳区和丰台交界的地方，就是方庄靠朝阳这边， 嗯， 其实在那边还是有一些小面积的房子，然后可以满足这位朋友需要的， 嗯， 300万以内，250万左右， 嗯， 还是可以的。 比较着急的就是先把户先落下来。 嗯，对。好，那我们有一朋友说在中关村上班哈、啊、从事互联网，首付大概能拿出130万，想买个离工作单位地铁1个小时以内的一居室，说能推荐一些区域吗？ 这个价钱差不多，如果是首付130万的话，能买一个总价330到350之间的。那如果是坐地铁1小时之内往北，可以去昌平看看，往南可以在丰台看看。那中关村上班呢，我还是建议他在北五环那边的房子，可能距离中关村也近，而且有8号线，然后公交车也好，地铁也好，都挺方便的。推荐去清河那边看看吧，那边的房子虽然说不是很新，大概在95到98年之间。嗯，但是首付130万就可以买一个40到45平的小一居，也挺合适的。 嗯，好的，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一个朋友的问题，说专家好，说90年的小区和2010年以后的这个小区啊，单价能差1万多，说到底买哪个合适呢？ 这个看楼龄，一个是就是你这个小区里的配套设施，那我们说就一般的新小区，像配套啊，还有物业等方面都要比老小区好一些。昨天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当然纠结的不是这种小区，他纠结的是两个豪宅。 嗯， 然后他就一个是那个就是广渠门那边一个豪宅，然后一个是一个别墅，那别墅相对来说是老一些，他怎么看都没有觉得比广渠门那个要好，就是物业不舒服。 嗯， 那因为我们现在的新小区呢，它的物业呀，然后就是都一般都是比较就是服务方面的管理啊都比较严格，然后服务设施也比较全一些，所以我如果再看它的那个配备的电梯，九几年的有的小区可能那个电梯都比较老了，所以你进去以后，我觉得我建议这位朋友自己去考察一下，然后进去看看，比如说这小区的绿化，这小区的停车位是不是有乱啊，然后有没有管理啊，主要看这个小区里的卫生是不是好，就能看出这小区的物业是不是好。 对，虽然单价差1万多，但是现在市场上这是市场的一个真实情况，那最后其实还是住着，看住着怎么说。住着舒服不舒服是吧？ 所以就是还是要看大家自己去判断一下哈。一个首先您手头有那么多钱没有啊？这是比较客观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物业呀，包括楼龄新一点的呀，这些各方面其实是这个房子能够保值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当然您说我不在乎它以后升不升值，只要是我自己住着舒服，而且呢我现在可能钱不多，那我又想买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然后您就可以到那边去看啊。如果说你觉得整个环境也还可以，因为有的90年的房子也还是可以的、啊、 对对对。 然后呢，物业可能我也不要求说你非得有一个什么24小时的这种，比如说什么管家服务什么的那您可以选择稍微老一点的这种小区，没有关系、啊、 就怕一时冲动然后没想好就买了。 对对对， 就比如电梯这事儿，当时觉得那就爬个4层， 但是电梯这事儿我觉得不能马虎， 就算锻炼身体呗过个1两年两三年就后悔了、 对，有电梯和没电梯的房子建议大家还是一定要买有电梯的， 一定要 没 电 梯的房子尽量不要买，除非您在1楼啊。 我就是一个受害者。 对对对，因为电梯这事儿确实是，因为你就想吧，平常咱们哪怕不搬什么大件儿，您好歹得买菜吧， 去个超市 买个面吧， 都是一痛苦的事儿。 对对对，搬来搬去的是挺麻烦的啊。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朋友的问题啊，他说无论对，说这个本人。北京有经济适用房一套，已经满5年了。如果出售的话，第一个，除了正常的二手房交易的税费，还需要缴纳什么税？需要交土地出让金吗？还是什么的？需要多少呢？第二个，房屋出售之后，经济适用房是否就转为商品房了呢？ 这个满五年的经适房出售之后呢，除非正常的那个，除了正常的二手商品房交易税费之外，还需要缴一个叫综合地价款。那如果是2008年4月11号之前买的经适房呢，按照计税价格的10%缴纳。那如果是在这个时间之后买的经适房呢，按照计税价格与上次购买价格的70%缴纳。还有有一点就是说，那个一旦房屋出售之后啊，房屋性质就会变成商品房了。 嗯，没错，就是一个呢，反正我觉得像经适房这种啊，就属于政策房嘛，包括可能和之前我们昨天还有朋友问到说，公有产权房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什么限价房啊，这个怎么去上市交易，一样啊，基本上都是要有一个五年的这个时间，就是你必须得五年以后啊，你可能才能上市交易，但是可能每种房型呢，它上市之后所补交的税款是不一样的，这点大家认清楚就可以了。 对，据我所知有两种经适房，其实是有一种就是国家保障型的那种经适房，还有一种经适房叫回迁房，它也叫经适房。这种经适房有的回迁房是不需要受这个时间的限制的。 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有的像补那种差价啊，很多朋友说对差价不太理解，反正这差价肯定是首先得是您现在这个房子在同小，就是同 小区的基本 同小区或者是同路段吧， 地段吧， 然后它的这个价格，然后减去您之前的那个买房的钱，当然还中间还有一个20%的一个差价啊，这个您可以让您楼下的一些中介给您算一下，他们算的可准了，因为根据每个房子不同的大小，然后到底应该补多少钱，他们都会给大家去算一下啊。好，我们来关注下面一个问题，说如果非要买这个老小区，那我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这个首先肯定要地理位置要好了，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是什么原因啊，那咱们就按照非要买这老小区那必须得注意什么来说。第一，地理位置肯定要好，那肯定要比如肯定是要位于一个交通方便配套成熟的地段，然后去哪儿呢，比如您去工作去上学老人看病都不会很远，可搭乘的这种交通工具比较多，比如楼下就是地铁，或者说楼下就是公交车站，然后你去哪儿都方便，地理位置好。第二呢，小区里边的住户和邻居相对来说比较固定，老人多，租户少，这样呢，从安全的角度，还是从您居住的舒适角度来说都比较好。第三，性价比高。如果不是学区房，那它肯定，毕竟老小区嘛，肯定就得比周边的新房，或者说比周边的次新房，怎么也得每平便宜个10000或者不到10000的吧。最后呢，就得咱们往细了看，比如房屋的朝向啊、楼层啊，这些都要好。还有一点就是有电梯。如果这方面都具备了，那您看楼龄肯定要最起码别太老， 对， 稍微新一点，然后就是最后看物业。如果说老小区没物业，那您就看一下居委会啊、社区啊是不是比较负责，然后那个租户相对来说少一点。 对，就是刚才小陈也说到了，就是一般老小区就是固定住户会比较那个，就是相对稳定一点。就是我们再选择老小区的话，我们可以就是说先跟这些比如大爷大妈聊聊，就是老小区大家一定要注意几点，除了小陈刚才说的啊，一个是楼层隔音，还有一个是楼层防水，然后最重要是一个就是取暖问题。我们有的老小区的取暖问题，一到取暖即刚到的时候，可能那段时间是比较困难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要买老小区的一层，其要注意，就是老小区的一层一般的那个卫生间，它可能容易堵。那我们看一看，我们要买的这是不是有这个问题？比如我们要买的这个房间，我们看看它的卫生间上面是不是有那个，就是已经有水音的那个痕迹啊？这些我们都要注意。隔音是因为就是说老小区一般的之前的那个楼板可能没有现在建筑材料这么好，比如楼上住的有孩子啊，天天在你头上，比如说我们要给老人买，天天跑来跑去，噔噔噔噔噔噔，对心脏可能也不好。 对， 大家都注意一下。 没错啊， 甚至我听说有的老小区二层洗手间都堵， 是吧？对，所以啊，就是说我觉得这种老小区呢，你也可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老小区，就是比如说咱现在管九几年的房子，或者叫00年左右的房子，我们也其实也叫它老小区。 对， 但是这 种小区呢就相对来说比那种七八十年代那种房子要筒子楼的那种要好很多了。反正我是建议您啊，就不管怎样也不要买那种现在一事业那种筒子楼啊，就是比如说就是跟个公寓一样，比如你这条走廊特别大，然后完了旁边一户一户一户一户一户的那种，就是 好多户。据说我是听说那个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说那种筒子楼是一家做饭，别的家都能 闻 见，都知道他家做 什么。 是什么， 对对，所以像那种的生活起来，其实真的如果只是为了一个学区或者一个什么的话，不太知道。 对 啊，好，那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解决一些大家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啊，关于房产方面的。那大家如果有其他方面的一些疑问，今天呢也都可以随时的发送过来啊，我们也会穿插着吧，给大家来进行解答。我们这边呢有位朋友说想问一下，就是在中关村工作，刚才咱们不是说到有位朋友说在中关村这个工作吗？然后呢就是想一个小时之内的这种一居室啊，刚才说配推荐一下。然后另外我们今天的公众号呢就有位朋友说，这是董新硕吧，说中关村工作，石景山有什么二手房的房子可以值得推荐吗？石景山一号线，我想那边有直接去往中关村。 石景山 对，他对钱有要求吗？ 没有，没说，就是另外普遍什么价格大概？ 那个石景山现在的二手房是这样的，二手房一平大概在53000左右，所以说如果是按照没有价格的限制。在石景山可以随便的选，就是说，比如在卢谷区域啊，像远洋山水这些二手房都算比较好的。 对，然后还有就是在那个万达旁边，还有就是大家都知道石景山山姆旁边的那个房子，都是算石景山的高档社区。然后石景山最好的楼盘，就是刘娘府那个现在新做的豪宅，单价100000一平米。然后要找那个比较便宜的小区的话，就是我们之前跟小陈也给大家介绍过，比如可以看看金街、苹果园这些，未来发展都是很好的。然后它有 S1， 然后6号线，然后苹果园以后建成一个很大的一个交通枢纽。 所以啊，就是石景山那边呢，就是如果没有什么这个价格限制，其实都是可以看的。 对对对， 好吧，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呢，我们最近不也是给大家一直福利嘛，就是您要有法律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公众号的方式把您的名字和姓名和手机号留下来，但是大概您需要告诉我们一下是要咨询什么方面的一些问题，因为这个呢也会有不同的这种律师，所以呢最好你把您的，比如说您是咨询这个二手房买卖当中碰到了一些纠纷啊，还是说是遗产的问题啊，还是什么问题，就是您大概需要告诉我们一下，这样呢我们会分配不同的比较适合的律师，然后给您打电话啊，所以大家最好还是把您的问题稍微留一下。好，我们下面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这个我们一直听你们节目啊，就是好像没有介绍过纯朝北的房子，说最近我看上了一套，就图这个房子便宜，请问我住进去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呢，或者怎样啊？ 这个同一个小区同一栋楼，东北西北朝向的一般都比像朝南的房子便宜10%。那纯北的估计得比�朝南的得便宜20%。所以说这位朋友可能觉得这个朝向的房子，第一肯定性价比高，朝北。那第二呢，朝北向的房子啊，就一天到晚肯定是别想有太阳。那如果天气稍微的不好点，或者是说不出太阳点，那屋里就得开灯。夏天肯定是就比较闷啊，下雨不太通风。那唯一的可能说有点好处就是说，无风无雨的时候可以欣赏一下外边的景色。所以说纯朝北的房子真的不是住着肯定不舒服。 对。 但是呢，如果您朝九晚五的天天上班，然后每天不在家待着，只有早上还有晚上在家待一会儿，那不在家待着肯定说，如果是像落户也好，或者说就是只是想买个房子住也好，可以选择。 另外啊，我看到有一些这种西北朝向的这种房子，我其实觉得还挺好的，就是当然也还得看具体的这个房子啊。之前我看到了有一个户型，它呢就是属于客厅这个地方呢就是朝北。然后呢它的卧室和中间的那有一个就是类似过道这个地方，它西边有窗户。 啊，然后呢，而且它就等于说过道那块西边的窗户呢的这个阳光呢是可以透到客厅当中来的啊，所以其实整体算下来以后呢，你夏天的时候虽然说朝北，然后但是它有西，它又不西晒，就等于说它中和了啊，我觉得还是挺好的。然后另外呢，朝西的话，卧室上午如果爱睡觉的人也挺舒服的， 对， 所以有的时候 朝西你就稍微就好一些， 对对对，所以像类似这种西北的房子也是可以选的，你可以去现场去看啊，这个不同的情况。来，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位朋友的问题。说专家好，说首付150万左右，首套朝阳区买1到2居，地铁方便的有推荐吗？那不还是东五环左右吗？ 对，还是这块地儿。只不过刚才那个朋友是130万，这是150万。那像150万呢，大概能买个总房款350万左右的房子， 首选一地就大了一些。 对。可以，他可以去安贞商圈看一看，然后安贞商圈在这个北二到北三环之间，地理条件还是比那个像刚才机场东边那个地理条件当然好一些了。还有一个区域，他也可以去看，就是九仙桥那块儿。九仙桥那块儿现在发展的不错，就是稍微可能堵车稍微堵一点， 有点闹心。 那九仙桥那块儿现在互联网公司也多，然后像什么商业配套，像伊迪港啊、华润这些大商场也挺方便的，所以说这几个地儿都可以看看。 九仙桥那个地方居住起来是比较方便，那不论去哪儿，包括地铁呀，还有快速路、机场，还有刚才小陈说的各种配套，但唯一我个人感觉就是说，在九仙桥那边就是住着就是闹心，外面也闹，就是交通也闹，然后环境配套都是那种很五光十色的感觉，就不是很安静。 所以就是还是要自己亲自去考察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当然还是要看您在哪儿上班吧，我觉得选一个离您上班的一些近的地方就可以，然后主要旁边有地铁，我觉得怎么都方便啊。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面的问题。我们这边有朋友问到说，想请问林肯求租168平米一般多少钱，属于商住性质。这个啊，您真的是可以到这个各个中介的这种网上啊，都可以 去门店打听打听， 对，都可以看到。而且主要这个东西吧，就要看，比如说它的户型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它是几居室，它的价格它都是不一样的， 对。 而且现在这个商住这种啊，那一般都是这种商业性质的，比如说你去租客的公司啊什么的，还得看看是不是适合您的一些需求， 对 啊，这个不好说多少钱一平啊，这个都不一样啊。哎，所以就是您最好可以去不同的这个门店去看一下啊。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唯一的这种唯一住房房产证是我的名字，几年前离婚分割房产，法院啊判我60%的所有权，但是无居住权，请问我买房有可能按一套房吗？如何来办理认定？这个唯一房的房产证，就房子是房产证是他的，那为什么还会有60%的所有权呢？是不是 这个可能是 夫妻共同财产吧？可能 对法院当时分割的问题。这位朋友他是现在手里有60%的所有权，但他可能这房子不是他在住，那他还能再买一套吗？其实是有60%的产权也算拥有一套房，他再买的时候也只能按 二套 算，对。那如果他当时单身了就不能买了，就是说如果您再想买，第一您得先 结婚， 对，先结婚然后按二套买。 没错啊，这个就是反正在这儿跟大家说哈，就是无论您这个占有房子的多少的这种权属，就哪怕1%， 对， 那也 算 您有房，啊。包括之前也有听众朋友来问啊，就说可能之前也是因为各种分割的一个原因，可能比如占20%，占30%，那我想把它卖了之后，我要去申请购物产权房，可不可以？那肯定是不可以的。 对， 就是因为就是您有10%，您1%，那说明您也有过房。 对， 但是 您也有过之前的商品房出让记录。 对，所以3年之内的话，就是您就算把它卖了，您也不能够再去买啊，只能3天之后。才能再去申请，如果名下没房的话啊，才能再去申请这个公有产权房啊。来，再看一下这下面朋友问题，说一个小两居，小区附近的有幼儿园，小学， 另外一个呢是在这个丰台的科技园儿，一个呢是在窦果庄工作，希望房源的位置距离两个人上班之间啊方便坐地铁公交。第三个，名下有一套房子无贷款，卖了之后加存款估计能有300万的首付，打算公积金贷款。他这是要换房吗？我没看明白他这问题。 他这个意思应该是，他说他名下有一套房子没有贷款，卖了之后再加上自己这些存款，大概首付能有个300万。 嗯， 所以说他想把自己现在这个房子卖了之后，买一套房。 嗯， 然后问咱们， 然后打算公积金贷款，最高呢也就是120万，那也就是他只能买420万的房子，总价。 对， 是吧？ 对。 然后呢，这个还要求就是要有个小两居，小居附近要有幼儿园、有小学。 嗯， 另外一个就是两口子，可能一个在丰台科技园，一个在窦果庄工作。 嗯， 希望 都在南面， 在中间。 对，然后呢，希望在中间的地方，距离俩人上班都还比较近，而且还得方便坐地铁。400多万的房子有点难，我觉得有点难。 对，的确面积不大。那他一个是在丰台科技园，一个是在窦果庄，两点大概中间，然后小两居一般。是丰台区的马家铺大红门角门这边，在南三环南四环中间，在这三片里呢，马家铺是最贵的，相对于角门来说，大红门区域比前两个稍微便宜点。马家铺最贵呢，是因为它的交通配套还有配套设施商业配套都是比较相对来说是最好的。它有10号线，有4号线，现在那边还有再往北又有一个西铁营万达，马家铺还有一个凯德茂，现在马家铺的小学是赵登禹教育集团，小学中学可能连着9年上下来，然后再往应该是再往南还可以去，比如说是汇聚啊，或者是新宫的万达广场，配套是非常不错，然后交通也还可以，就是南三环南四环稍微堵一点， 有地铁。 嗯， 马家铺确确实是一个比较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个区域吧， 对， 可能各方面其实交通还是真的挺方便的。 对， 好的，来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个问题哈。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这边我们的公众号上有一位朋友说啊，这个小放辣啊，说我想问一下公积金贷款到底是怎么算首套，说我名下有房有商贷，中介原来和我说呢，只要把房子卖了就能算首套，可以贷120万，但是最近听广播说的就算卖了也不行，就是首先要看您这个房子有没有贷过款。刚才如果你说名下有房而且你有这个商贷的话，有商贷没有用过公积金有可能还是可以的。 公积金是认房不认贷，然后只要在北京有房就不行。 对，所以他说要把房子卖了的话， 就公积金 是可以的， 对， 可以算首套的。 对， 是的， 对，因为可能我不知道您是听到什么样的这个一个哈，就是因为我们当时说的是按照商贷来说的哈，就是说比如说你名下有房子，然后呢有过贷款的记录，那就是只要你把房子卖了，名下没房了，那你有过贷款记录，那你也算是二套房。 对。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 107.3 AM 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阴转晴，偏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20%。总的来看，今天夜间能见度略有转差，对出行影响并不大。明天午后天空将会放晴，能见度可达到10公里以上，是一个位的交通出行。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跟大家一起来解决一下大家遗留下来的各种房产问题。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两位老朋友，都是来自大搜家的。一位呢是郑鑫，您好。 高燕好，大家好。 嗯，另外一位呢是朱小晨，你好。 高燕好，大家好。 哎，大家有什么样的房产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或者是公众号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另外呢，最近我们是给大家的福利啊，就是只要是您有房产的一些问题纠纷呢，或者解决不了的呀等等啊，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把您的问题还有您的姓名和手机号啊一起留下来。这样的话呢，我们让请专业的律师呢给大家来打电话，您呢可以电话里的直接去咨询。当然您留的时候呢，最好把您的问题呢简单的发送过来一下，这样我们才能找专业的这种适合您的这个律师呢给您打电话啊。好吧，那我们下半段呢先把刚才那位朋友的问题解决完之后呢，来看一下安居快讯。就是说因为很多朋友说这个关于这个公积金贷款这事儿哈，就是之前啊也有很多朋友说满打满算说我肯定能贷下来，因为你想啊，我名下房子也还清了是吧，我也把这房子也就卖了，我名下没有，就等于说我没有这个房产了。然后呢以前呢有过这个商贷，虽然说那会儿按二套吧，但是现在如果公积金的话它应该不算呢，对吧？ 对， 所以说虽然有过商贷，但是我已经还清了呀，哎，那我觉得我在买房的时候肯定能贷下来120万。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对，他一个是看公积金资质，然后我们基本上像试管的话就能贷下来80万。那还有看你就是个人的之前的那个信用等级，然后其实在对于这120万来说的话，我们就对于大多数人基本上很少有人，少比例的人能贷到120万，基本是80万。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还是要看你个人的这个缴存比例。之前我记得说过很多次了啊，也是把这个大家的一些经验和大家一起分享。之前就有朋友也是啊，就说自己肯定没问题，而且也不是说你这个试管的这种是什么，就反正肯定能贷，按说 如果是没有她的这个问题，是能贷下来120万的，就是因为她和她老公的这个缴存比例都是上限。 嗯 啊，就比如说现在的公积金上限应该是5408，我记得好像是， 嗯， 也就是你可以缴存一半的话，那就是2700是吧？2700，对，所以大家要看一下你个人的缴存比例。如果你个人呢已经达到2700了， 嗯， 然后比如说你老公也好，你老婆也好， 嗯， 也达到2700了，那很对不住，就是你虽然能贷这个120，但是你只能贷5年，就是这个25年你就贷不下来了。 两个人都到上限的话， 对， 就是， 都到上限的话，最高只能贷5年。啊， 也就是说，其实公积金那边的那个人觉得你们俩 收入完全没问题， 有足够的偿还能力和贷款， 嗯，他就不给你贷那么长的年限，所以这就相当于跟你贷不下来120就差不多。 对对对， 因为这样的话，大家就会觉得压力挺大的，因为毕竟你想，就120万的话，就是5年，每个月就要还2万多。 啊，确实， 但是确实利率很低，那才2点多， 嗯， 啊，所以很多朋友觉得压力很大，那没办法，只能放弃，可能转成商业贷款。 嗯， 商业贷款的话，就可能就得按2套来算，上浮20%啊。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看一下，您到底是不是刚才一个是郑鑫说的那些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您的缴存上限。 嗯， 如果好像是一个人缴存上限的话，另外一个不是，好像应该是可以贷11年，好像啊。 嗯， 就好是1年左右吧，这个可能还得让你们楼下的中介啊去再给您看一下，大概是这个意思啊。11年的话，120万差不多就是每个月1万多，哎，还好，还能接受啊。那如果俩人都是上限的话，就比较亏，比较郁闷一点啊。好吧，那我们这个问题给大家解决完了之后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那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我们进行互动。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1月5号的晚间，兰州市发文对部分区域取消这个限购，但在继续限购区域取消限购社保纳税证明的同时呢，对限售进行了一个升级，需满3年才可以交易。有人说，那这是房地产调控放松的前兆，但很多人也认为说这是房地产调控进入精细化阶段的一个必然的一个选择。这个精细化是什么意思？ 怎么说呢？就是咱们在去年的时候，普遍有一些热点城市，甚至不那么热点的城市都进行了限购。那像兰州这样的地方呢，既不是说政策利好城市，也不算咱们全国的一二线城市。那它为什么要限购呢？所以说嘛，就是之前的一些政策略显粗糙，以后大多数都是一刀切。所以说像今年这个1月5号兰州取消限购的这个政策来说，其实是从大趋势上其实是正常的。 对， 也就是说之前的政策太粗糙了。 去年的政策我们是说是因城施策，那这样兰州其实在有人说这是房地产调控放松的前兆，这其实也是一种误读。首先呢，就是说兰州政策调整的重点在于松绑的部分，这是非核心区域的限购。那对于限购的认定又进行对限购的认定进行放松，那对炒房依然是零容忍。然后他推出的这个限售政策，满3年才可以交易，就是说在对热点的区域，它还是进行了一个限售的升级。 嗯， 所以这就是精细化。那我们对这个就是，我们是要有对这个调控，我们是有一个适应当地的环境发展，那就是说在这个区域里呢，比如说我们说非热点非核心区域，那它就是可以正常去发展，那对于过热的区域，我们就要适当的进行一个调控。 嗯，没错。所以就是说我们以后呢，这个政策它会越来越就是适合比如说当地的一些这种需求。 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精细化政策细化，其实2018年整个一年应该预测就是政策细化的一年。 没错，所以说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大家其实有的时候也不用这种特别的担心哈，然后说这块哎呀，是不是放松了，我这边就马上就怎样了？ 不要听到一个信号就觉得呀，政策一下放松了，该怎么怎么着了？ 对对对对对，其实细化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啊，以后也会方便大家，或者说不会说一竿子打死好多人什么的啊啊。好了，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第二条信息啊，当时。时间呢正式走进2018年呢，经历了过山车的2017年楼市，交出了它的最终的答卷。那数据显示，2017年北京全市的新建商品的住宅不含保障房，一共呢是网签26960套，同比2016年呢是下降45%，二手住宅网签总量呢是13万6237套啊，环比2016年的全年是下降50%，成交量呢也是双双出现了腰斩。那2018年是否会继续的延续这样的一个格局呢？ 2017年整体一句话来说，就是不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都是量价齐跌的一年。那为什么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那主要是说2017年北京楼市政策发布了密集的，甚至创造了全国和北京记录的，一年之内发布了50多次的调控措施。那经过6个多月的密集楼市调控，北京楼市经历了一个可以说是过山车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变化。那到了政策发布，就是说到政策发布带来的停滞，再到市场对政策的逐渐反应，其实它是有一个周期的。楼市经过这个周期之后，现在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缓的低谷徘徊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在历史最严的，比如咱们现在说的限价呀、限购啊、限签等这些政策的一系列影响下，就出现了刚才像高尔说的这些量价齐跌的这种情况。那跌到什么程度啊？刚才咱们说了，2017年北京合计的住宅签约量只达到了大概是两万七千套。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呢？就是说从北京楼市网签开始历史的最低值。我记着应该是2005年开始网签的，也就是说这个数字从2005年开始是最低的。也就是说 12年以来最低的， 对，同比下调了45%。所以说这个数字还是挺惊人的，可以看出这个政策对市场的影响还是力度很大的。 没错，所以说哈，就是我们这个18年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局面啊？大家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您想买房的话呢，什么时候都是一个好时机。之前也有朋友来问啊，说这18年会是一个会不会这样继续还是往下走？那我是不是比如说我换房卖房就不合适什么的？但是有的朋友说换房的话，其实你是卖和你买都是一样往下走的， 对， 所以倒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你有需求都是一个好时机。 现在我身边很多有需求的朋友们都已经在观察这走进这市场去看房挑小房了。然后刚才小陈也说了，2017年第四季度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冷的市场，可以说我们说是天寒地冻。那12年来最低，大家一直在说这个经历了2017年四季度以后，整个市场是触底反弹，还是接下来再往下走？所以我们就认为2018年整个市场呢不会像2017年之前或重演2016年市场的火爆局面，但是呢也会比2017年四季度稍微好一点，因为真正有需求的人他还是会进行一些自己的需求置业。 没错， 其实看今年也就是18年市场什么样，咱们看去年2017年什么样，就大概能预测出来的。第一，政策肯定不放松。那去年呢，就比如网签的前20里边几乎全都是面向改善型购房人的这些产品，也就是说去年卖的房子都是高端改善的住宅。那今年呢，预测主要就是有三类住房。第一类呢就是高端改善类，第二类就是咱们之前比较说的比较多的共有产权房，还有一类就是限价房，也就是这三类住宅。所以说大概就能预测出来今年都是什么样的房子和什么样的人群了。 没错。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三个问题啊，第三个我们的这个 安居快讯啊。青岛市的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的官方微博啊，这个青岛发布也是发文说，青岛呢将全面的放开城镇落户的这样一个限制，加快取消购房面积、就业年限、投资纳税、积分制等一些落户条件，优先的解决农村学生升学和参军进入城镇人口，在城镇就业居住五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这个农业转移人口呢，以及新生代的农民工等一些重点的群体的落户问题。 嗯，就是针对这个新闻，有人也是就是有进另外一种误读，就是认为青岛这个限购然后也是那个就是放松了。所以其实我们看来，就是从另一方面看啊，就是实行人才落户，那他就是对青岛的人才准入是有了一个门槛儿。那他对这个人呢，其实不管是那个他高层次的人在青岛买首套房不再受限制也好，还是说未来我们什么样引进什么样人才，其实都对这个城市未来发展是有一个规划的。 嗯。 其实一个城市的发展最重要的是什么？除了像咱们之前说的政策利好之外，就是把人留住，把这些高知，然后有一些购买能力，还有城市发展的，对城市发展有正能量的这些人留住。那其实像青岛不是一个例外，那在青岛之前，像天津啊、南京、兰州、合肥啊，包括郑州，都有类似的一些落户宽松啊和人才引进的这些政策，其实无外乎的都是想把这些人留住。 嗯，没错，人才嘛，是这个每个城市它都特别需要的。 对， 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个好事儿啊，这样的话以后也使得大家就是都要往一线城市跑啊，可能在自己家乡也能干出一番事业，我觉得可能是很多人还是会选择自己家乡来进行居住的。 对 对， 好，来关注一下第四条啊，因为这个没有交物业费啊，业主何女士呢，这个姓名和房号都被物业公司张榜公示在小区的这个门口啊，此举呢认为有失这种尊重和这个泄露个人的这种隐私啊，这个呢我们周六的时候呢其实跟大家从法律的角度我们来说了一下这个事情哈。那我觉得在这儿呢我们也用这种房产的这种专业的角度，我们也来聊一下关于这个物业这个事儿。所以从这儿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啊，就是物业的这种 举动， 比如说他的一些这种好坏啊什么的，其实也真的是整个这个小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榜了啊。 对 对，其实像北京来说，这样的小区前几年我还听说过，就比如说谁家没交物业费、供暖费啊，像这种事儿，都把有一个那个名单都贴到那个咱们小区单元 的 门口。其实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影响都挺不好的。 对， 那从法律意义角度来讲，咱们就是泄露个人隐私嘛。那从小区或者是整个小区的这一个大环境来讲，那对邻里之间的关系，然后邻里和睦也是一个挺不好的一个现象。 没错，所以哈，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现在这个物业哈，成为了我们现在各个小区包括比如说它能不能成为保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啊。 对。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最后一条信息吧。从今年全面推行成品住宅到环境保护税全面征收，从这个租购并举推进重要一步到信贷形势将发生的变化。至于房产税会不会在今年进入立法程序尚不得知，但是房地产发展购房环境越来越健康化已经是必然了。2018年哪些楼市政策会在现在在路上的呢？我们也是前期来分析一下啊。 要说哪些政策在路上，咱们最关心的就两个政策，第一个肯定是房产税，第二个就是农村集体土地作为建设用地。那农村集体土地作为建设用地这个事儿呢，政策是这么说的，就是说近期啊，国土部跟住建部联合发布了一条方案，这个方案就是宣布13个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沈阳、南京啊、杭州啊这些城市，成功的纳入了一个试点儿。什么试点呢？就是说农村集体土地不用经过国家征地这个环节，直接进入市场。那就比如租赁住房啊、共享度假小院这类项目，可以快速的获得通道。那这样会有什么影响呢？土地成本肯定大幅降低了，对平抑未来的租金价格呀、房产房价呀有重大的影响。但是很多业内人士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就是说这意味着政府向社会大规模的转移土地红利，那这是一个利好的消息。但是呢，这样一些低成本的土地入市， 进而就会有一些低成本的房屋，那对房价来说是不是有一些抑制作用，或者说房价会不会崩盘，这都是一个思考。 嗯， 所以具体什么样呢，还得等政策的细则再出来，然后再看市场的反应，或者再出一些相对来说规避这些崩盘的这些细则再出来才能知道。 没错，好吧，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房产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好吧，那我们下面呢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就是说有位朋友说想在大兴买房，请专家给推荐个几个这个未来发展比较快的一些板块。大兴反正今年这两年发展都挺不错的。 对，大兴可以去旧宫看看，然后还可以去南海子周边看看。那旧宫这块呢，地理位置也算不错，位于南四环到五环之间，北边挨着丰台朝阳，那个在这个三个城区交界的这块，所以说这三个地区的配套就可以共同的去享受。那东边呢有那个交通配套也不错，什么京沪高速啊，像这些主干道，包括德贤路这些主干道啊，交通位置还算比较好。那地铁这块呢有五号线十号线包括亦庄线，坐地铁也方便，环境也不错。像我刚才说的南海子公园，除了南海子公园之外还有两个就是本地的稍微小点的公园，整体来说环境交通配套这块都算好的。如果不想在旧宫这块选，也可以去大那个西红门那块看看，像那块有什么宜家汇聚啊，配套也不错。 对，生活质量都非常高，在那边还有地铁四号线，然后去中关村、金融街、西单都非常方便。大兴西红门，距离十号线公益西桥也距离上也比较近，然后从坐十号线到国贸也很方便，然后从走四环，不论去。比如说是京开高速啊，还是我们去从四环去机场都很方便。 而且西红门这板块在大兴来说其实它不算是贵的板块。二手房价大概在41000左右，那大兴最贵的在黄村北达到了小五万。 对，小五万那边是在2000年初还有之后建的一些新盘，那包括刚才我们以前一直说就是新盘里的包括物业呀，它的户型啊品质都会比较好，所以这几年的价格优势也显现出来了。那给大家推荐的旧宫啊和西红门这些，它也有一些大型的新的社区，那也有一些二手房，大家选择余地都很大。 没错。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下一朋友问题啊，就是我在北京有一套全款买的小户型，没有任何贷款记录，目前想买一套改善型的住房，那这种话贷款政策还能算首套吗？ 肯定不算首套了，主要是他已经虽然是全款买的小户型，但是他名下有房了呀。那咱们现在无论是从商贷还是公积金贷款都不能给您算， 但是我觉得他如果把这套房子卖了，他可以算首套， 卖了算那公积金的话算首套。 商贷我觉得应该也算吧，因为 商贷是认房认贷， 他没有贷款。 他全款买的。 对啊，他全款买的，没有贷款， 那算首套。 对，如果把房卖了之后，他们等于说就没有房了，没有房你有没有贷款，那就算首套。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一个朋友问题，请问个人可以买底商吗？需要什么样的资格呢？是北京的。 买底商的话，那个去年三月出了一个新政，就是说您在三月二十六号。之后往前出本的底商只能公司买，如果在这个3月26号之前出房本的底商，那个如果您有那个北京市购房资质，然后可以买。 还有啊，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有一个刚需的朋友，首付100万以内，大兴区范围之内找一个一居室。 首付100万，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首套啊。他如果是首套，没有购房，没有那个贷款记录的话，那个可以差不多能贷个130万左右，那能买一个，230万到250万之间的房子。那如果是二套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也就能买个，200万以内，180万这样的房子。不是很好找，可以去亦庄看看，能买一个差不多 50平米的一居， 对，50平的小一居。还有就是说，就去那个刚才咱们说的旧宫跟西红门看看，但是这两个区域一居都比较少吧，是吧？ 对， 也就亦庄可能这个一居还多一些。 所以说选择空间不大。 对，嗯，像旧宫和西红门这边那个老小区，一般那种大两居会比较多。嗯，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个阿比峰说，刚才说国家新政，说集体土地入市，是不是就意味着以后小产权要合法化？ 不是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啊，您可千万不要。 他是把小产权的这个房子推入到租赁市场。 对的， 嗯， 他不是让你买卖啊， 对， 而是说就把这些很多这个，因为很多这个单位啊，他可能会有一些集体的这种土地， 对， 然后这种土地呢又没有其他的一些作用， 对， 在那搁着吧，放着吧，其实有人很浪费的。 嗯嗯， 那如果我们把它入市之后，作为比如说我们国家的一些这种租房的，比如一些盖成一些租房的这种房子的话， 嗯， 那能解决很多人居住的一些问题啊。 对，抑制北京的高租金将有一定的作用。 没错啊，所以并不是小产权要合法化， 所以说你们也别说一听我们这个就想买小产权去， 千万别买、嗯，没错啊。所以这个另外他说商住项目是不是也要放开限购？现在是没有的啊，这个现在大家也不要， 对，千万这是也是没有的，所以说不要误去解读这件事儿。 没错啊，所以有的时候吧，这个房产当中有些这种字眼儿吧，其实挺关键的，千万不要理解错。 对， 啊， 而且咱们北京市商住这么多年，终于给他不能说给他抑制住了吧， 嗯， 反正就给把这口子给他封上了。 之前一直是处于灰色地带，商住绝没有说像刚才这朋友说是要放开。其实商住这本身这个词 它就没有这样的。 对 对 对， 商业类办公大家记住了， 商办类产品。 对，商办。 对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最后一个问题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嗯， 有朋友问到说，这个请问这个房屋交易这五年是按照契税票还是按照房本的日期呢？ 嗯，这个商品房是否满五年啊，契税票和房本哪个先按照哪个。 嗯， 我不知道解释清楚没有啊，就是说比如那个税票先有一个先满五年了就算满五年了。 对，就看你就哪个满了就行，嗯，啊， 对， 只要有一个满了就可以。 对，有的买了房子以后房本好几年没下来。 没错啊， 嗯，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 嗯， 说这个好，万一我这房本没下来，这不是还不算五年。不是这样，就哪个先到就算哪个啊。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那明天我们来说说房产当中的一些装修的一些问题啊， 嗯，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本来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从来不在乎。一段感情就此结束，一颗心眼看要荒芜。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市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